芒枪编辑部第二节又翻翻嚟啦， 我哋经过系啦，经过咁漫长嘅第一节吓、我哋去完外国，我哋讲翻呢个香港啊， 芒果佬系咪？我哋嘅本业吓、我哋嘅本业讲翻就系讲阿芒果佬， 其实大肥讲咗咯， 系咩？ 大肥讲咗 咯，冇听喎、我哋讲啦， 我哋嘅角度啦，可能哦， 系咯。 佢就真系 绝对唔系吓，绝对唔系整呢个芒果币啊！回应 佢哋出节先，佢哋出咗阿芒果佬嗰边就出咗律师信，就真系告阿达令五啦。咁好似直情而家系入埋品添，即系本来就系出律师信，跟住但系达令五梗系掉落垃圾桶啦。即系学翻呢个祖师爷一向对待呢个律师信嘅手法，咁结果芒果佬啊真系好似入品告呢个达令五， 系喂，但系系咪假噶？达令五呢单即系其实系冇噶，即系记唔记得阿盖达咧嗰阵时选举咪喺台上面好即系好激动咁样讲嘅？你试下搞玉文，我同你死捻过，冇玩嘢系嘛？ 佢寻晚已经同达令死过啦，可能 边度啊？床上啊？ 我讲得好隐晦啊！ 佢床上唔代表佢做啲乜嘢噶，系咪先？一定做嗰啲嘅咩？ 我唔知啊。不过一阵人哋又整封律师信话我哋诽谤佢噶啦，咁样。 咁 喂，但系 达令 吓，但系喂冇理由喎、啊。喂，阿芒果佬讲过啊。江湖事江湖了吓，点解要向法庭求助咧？ 因为 因为达令咧就话佢哋呢个 My Radio 咧系一个涉嫌啊经营 黄赌毒， 系啦，咁就会影响佢嘅台嘅声誉啊，影响佢嘅收入，咁就要付诸呢个法律行动，叫对方道歉同埋赔偿啊。 嗱，佢话黄赌毒咧，黄同毒咧就可能冇嘅，但系赌真系有、哦。佢有个节目叫郁敏射马、哦，郁敏射马嗰个收钱节目嚟嘅、哦，所以赌嘅系真系有噶。即系 Darling 五系有三分一嘅嘢系真嘅，起码 黄先有啊。其实佢 我唔 叫芒果佬嘛，咪黄色咯。 佢姓黄噶嘛？ 系咯，芒果佬啊，系嘛？ 喂，毒系咪好 黄色？系泛指色情嘅嘢咁。 睇你点样去解读。 咁佢有冇色情嘅嘢咧？ 咩啊？ 佢有冇色情嘅资讯流通咧？有冇宣扬呢类咁嘅资讯啊？ 老萧个台有， 又有啦。 啊，老萧个台有系。 热血时报真系有， 系咯，热血时报真系有，我听讲到系。 咩抌八 老 萧金？ 系咪阿阿郁敏嗰个台有冇啊？你哋有冇监察到佢？ 冇啊冇啊冇啊！我咁好大胆讲冇啊！ 喂，但系从呢件事芒果佬走去入品呢单嘢咧，喂，睇到芒果佬真系好扑街喎！你睇下佢嗱，佢嗰阵时俾呢个梁振，即系同袭击梁振英呢单嘢啊，个官判完佢走去出去法庭门口度大嗌咩狗官又呢样嗰样，喂，你而家调翻转头。又即系揾狗官帮你手，咁嗰个仲系狗官啊？呢、這个你仲信唔信司法呢、這个司法制度啊？ 个达令好黑噶嘛？ 吓咩？ 哦，咁民事啫，呢个系民事诉讼啫，就 唔系 刑事 都系从个 司 法机构嘛。系袁国强，袁国强嘅麾下嚟噶嘛？呢班系咪啊？港共政权啊嘛，系咪先？ 咁样样，不过呢单嘢会拖好耐嘅，因为通常呢啲咁嘅官司咧，要两年，即系要排期咧，都要两年后先知嘅。所以啲人即系而家讲咧，就即系而家货定金都啱嘅，因为如果热血时报嘅听众，即系起码要货两年金啊，俾达令等佢两年后啊有钱搞呢、這个，即系带佢打官司啊。即系而家我谂要俾定啲按金啲律师搞噶啦，即系可能都40-50万咁啊。即系如果搞呢啲咁嘅。 哦哇！喺高达收翻三成都好饱喎，咁样 系啊，收咁 阿盖大佢可维持住呢个平台嘛，要使费噶嘛，咪收三成都好 fair 嘅，好平，好公正嘅，我觉得系嘛？ 到时会唔会又揾当值律师啊？ 都有可能，其实都有可能。开心， 头先 成日都有可能。 唔会自己去咩话啊？帮衬呢个其他大律师嗰啲帮手打啩？ 其实啲诽谤官司咧，有个人又几出名噶，就应该可以平啲去搞啦。就系、是、李柱铭嗰个仔，李柱铭嗰个仔系专系搞呢啲嘅。我收到嘅消息就系话， 我以为你话温边啊，社长，我以为你话温边， 我过路揾咗啦。芒果佬揾咗呢个揾唔到， 呢个佢御用。 芒果佬御用嘅冇牌大状啊嘛， 收喺屋企啊。 唔知啊，上次嗰、那个即系讲下呢个温边就真系搞卵笑，即系佢搞呢、這个咩我在法庭的自辩咧，其实系搞到芒果佬即系输啲唔需要输嘅，系啊。系鸡毛鸭票嘅搞到佢，因为佢嗰啲法律观点都唔啱噶嘛。根据其他法律界人士讲，又即系尤其是佢个写，即系芒果佬写嗰本啦，《我在法庭的自辩》啦。其实有好多嘢都系出自呢个阿边叔噶嘛。 嗯，我以为好多出自咩一号皇庭啊，嗰啲法外情嗰啲咁样，即系做戏咁样夹硬屈鸠翻落去啊嗰啲。 哦，咁啊唔系啊，咁又唔系。咁我真係唔係。咁我真係唔係。呢單嘢就真係会有发生嘅，我相信。但係实际上有冇公共性呢，就变咗冇㗎啦。咁芒果佬其实好狗呢，就係佢明明自己个台呢都有做到节目嘅。咁你仲走去告人。咁有咩意思啫，係咪先。其实真係冇意思，话佢黄赌毒。咁可以咁讲嘅，嗱，可能 Darling 其实就係讲佢话有黄毓民教赌博同埋讲呢个读书嘅节目，咁黄赌毒囉。佢唔系佢一样音㗎嘛，冇写字㗎嘛，加到 Darling 有冇写字嘅 Darling 好似系冇嘅，咁就 黄毓民。 黄毓民 就黄啦。 係囉，黄毓民就黄啦，教赌嘛，咪真係有，佢真係有嘛，有赌马节目嘛。同埋佢系有嗰啲历史在笑嗰啲读书节目噶嘛，即系知识性嘅节目噶嘛， 阿 黄都读，有问题？ 审死官嘅 剧，得喎，你益咗 Darling， 我哋教佢咁样辩护咯，将来啊。 咁 Darling 又可以写翻本《我在法庭的自辩》啊嘛，跟住系 又可以卖书， 系啦，冇错，即系《二月时报》都俾翻。即系俾翻两成手续费我啦，如果系咁就，如果用呢条嚟自辩啊， 喂，其实会唔会系佢哋两个台自己互相炒花生啊？其实你知道现在吓《热血时报》咁耷咗咁多啦，成日俾阿仇思达遮住，咁阿黄毓民啊整一剂俾佢，大家炒下花生咁样咧， 都有可能嘅，都有可能嘅，但系。我觉得芒果佬真系嬲嘅， 嗯， 即系认真 讲佢嘅讲中佢嘅痛处。 其实系嘅，因为其实 Darling 讲呢句黄赌毒咧，就肯定系刺向郁文嘅，即系心坎噶啦。即系黄赌毒呢样嘢，最早话黄郁文黄赌毒呢样嘢，唔系 Darling 讲先噶嘛？如果冇记错啊， 嗯。 好似连林以丽都有份讲佢嘅， 哇系咩？ 我唔系老萧咩？ 我唔记得咗林以丽定边个啊？嗰阵时佢选举嘅时候，有人话佢黄赌毒噶嘛？话佢唔知系林以丽定边个啊？啊唔系白允琴啊？你要白允琴话佢噶嘛？黄赌毒系唔系林以丽？所以讲错咗。 嗰阵时 系啊，话佢黄赌毒啊嘛，驱除黄赌毒啊！选举嘅时候话佢。 系咪嗰阵时已经发生咗佢嘅仔嗰单事啊？ 系啊，发生咗、哦，发生咗。同埋阿周演就系嗰阵时帮阿白姐姐站台啊嘛。如果冇记错系呢件事就， 哇系话阿黄毓民争佢钱啊嘛。 黄毓民系周围问全香港嘅有钱人借钱，佢唔揦还。喂，呢、這个唔系我讲啊，周显讲嘅。跟住黄毓民嘅回应就话呢啲系屎忽数，即系你知我知，其实冇其他人知。 哦、又要江湖事江湖了啊！ 江门事江门了嘛，因为屎忽啊嘛。冇啊，佢真系咁讲啊！嗰阵时啊，如果冇记错啊，周显即系话佢话佢就系佢话佢背弃咗自己嘅咩嘛嘅阶层啊嘛，因为佢以前咧就系喺呢个上等人嘅阶层度啦，同啲上等人交往啊嘛，同埋借咗好多有钱人嘅钱，跟住借完啲有钱人嘅钱咧，就去话劫就话自己系帮啲穷人出声啊嘛。呢、这个都系周显讲嘅，大意上系咁咯。我系复述周显嘅，芒果佬唔好告我，真系我好卵惊啊！因为呢个系周显讲，我评论 fair comment 讲翻出嚟。周显讲嘅嘢咧都系合理嘅，因为芒果佬其实应该就系问啲有钱佬借过钱嘅，包括老萧。 嗯， 啱、嗯。 不过老萧嗰条数应该唔使还噶啦，因为问老萧借钱咧，通常借得到嘅人咧都系唔使还嘅。即系唔系问二环财宝啊，即系问老萧自己啊。 哦， 即系你问二环财务梗要还啦，老萧个私火荷包佢借得俾你咧，佢就唔叫你还噶。我个睇法就系咁啊，因为有我知道有一另外一个人都系咁样嘅，不过嗰个人唔讲得啊，呢度而家唔系又要 cut 节目噶，你有老萧钱使还嘅，系有呢个人啊，应该大家都识得佢嘅，不过我唔敢讲啦。因为 Tony Choi 已经下咗死命令啦，再抗呢啲人， 要算啦， 要答啦，唉，所以冇啦，呢单嘢好肯定就系芒果佬玩嘢，我相信就佢系专登搞啊 Darling 嘅，但其实佢都系冇胆咯，即系佢揾一个又系揾啲僆嚟制旗咯， 系啊， 其实佢如果系有料嘅，应该告柒呢个盖达同埋告柒阿陈秀慧， 系、 啊，其实就冇嘅，但其实佢贪 物，佢贪物阿拎妹冇钱啊嘛，无权无势咪恰下人咯，欺善霸恶咯，有乜嘢啊？ 唉，其实佢就想，其实我睇觉得佢咧就系想告阿拎妹。跟住 Darling 揾阿盖达求助，跟住求阿盖达就唔捻帮佢，想佢系龙女鸡自己打自己，所以先揾阿 Darling 出嚟制旗啫。我觉得系咁啊，因为芒果佬呢个人咧就好阴毒嘅、即系佢做好多嘢都好阴毒嘅。你睇睇下佢选九西嘅时候，又揾啲白手套出嚟衬托，系咪先？阿李永汉啊嗰啲，即系。当时选举俾好多人认为李永汉同埋林依丽都系佢嘅白手套嚟嘅，唔系净系我哋讲嘅呢个，我哋有好多其他网台都系咁样讲噶。但系你睇，你从呢一样嘢可以睇到芒果呢个人咧，好捻麻烦，同埋好，即系点讲啊？即系无宝不能，同埋阴湿系啊，系啊， 嗯。 冇噶，所以而家就即系 Darling 就唯有讲句唔好彩啦。我觉得佢即系俾芒果佬咁睇多， 所以如果唔想打官司，咪道句歉咯，出个声明咯，会唔会咧？ 唔系好似我哋咁讲咯。如果出个声明就话，其实我就系想讲黄赌毒就系黄毓民教赌马，同埋有教读书嘅节目，唔啱晒咯。吓？ 即系用翻佢嗰个叫汽油弹啊，系嘛？汽油弹即系 啊，汽水油多打气， 系咯， 就系咁咯，冇问题噶。喂，如果你讲得通嘅，人哋都讲得通啦，芒果佬。即系我哋呢啲一睇都知道你想玩咩啦。但系唔使多谢我哋啊，我哋就系为即系主持公道。讲真啲，讲呢啲嘢都系，即系讲翻个公道说话。即系我哋讲，我哋相信嘅。即系我都认为 Darling 唔系话黄色事业、赌博事业同埋毒品事业。即系我认为佢唔系讲呢几样。 嗯，哦， 系啊。反而阿白姐姐嗰阵时就系讲黄色事业、赌博同埋呢个毒品事业。点解芒果佬冇告白姐姐啊？ 咁白姐姐呢个人肯定系应该告噶啦，你睇下佢嗰个老公啊谢伟俊，而家搞几多麻烦？ 系啊， 汪果你都唔告啊，白姐姐嗰阵时都冇告佢喎、啊，所以你话汪果呢个人咧系真系一个冚家产嚟噶， 因为帮过佢契弟咯。 但系要解释翻，话佢冚家产咧系话佢冚家都系好多钱，就唔系佢一冚家都要死。我要解释清楚，唔系有寄张嘢俾大肥啊，话告呢个 Raymond Wong 啊，要佢答辩啊，呢个老尾，咁啊大镬啊！我要讲清楚啊，我哋讲芒果佬都，我哋系赞佢屋企大把钱， 系好富贵， 有富贵， 冚家富贵系啦， 系啦，所以我哋系 fair comment 啊，因为佢出入马场咧，啲西华沙池西装我睇得到噶嘛，又着华沙池嗰啲，啊又唔着袜，屌你老尾， 系啊。仲要同林郑影相咧， 仲要耶咁样，系咪先？ 咪就系咯， 所以 拉头马人哋，你哋得咩吓？有咁嘅身份地位咩？ 所以佢咪冚家都系产，都系资产先可以咁样。 富贵咯，系啦， 冚家啦，啊系啊，冇讲错啊！你我哋讲芒果佬一定系最专业嘅，所以亦都系专业到唔会俾佢告啊！你即系你。我哋讲事实嘛 ，fair comment 嘛，大佬啊，我都冇讲啦。其实我哋 总之啊，收得， 我哋冇收过芒果佬嘅律师信，咁证明我哋之前讲嗰啲咧，全部都系真咯。因为如果唔系真嘅，佢告，佢告，系咪先？ 系啊，总之啊 ，Darling 啦，就咁样辩护啦。黄毓民教赌马又教读书，咁啊黄赌毒咯。 系啊。 我哋呢一节嘅 caption 啦， 系啊，黄毓民教赌马，佢真系有节目教赌马嘛， 系 真噶嘛，冇我冇屈佢噶，其实 赌波有 系咯，有赌波又要收钱嘅嘛，同埋 嗯， 即系 虽然啲料好有啲流， 其实你要睇下佢有冇运先，即系其实讲真，赌波系讲运嘅，即系你话。流唔流都系即系其次啊！你话讲运系主要嘅，因为阿 Tony 佢最初嗰阵时喺嗰个星期二得道嗰个波马股嗰、那个、那个 group 嗰度咧，佢最初嘅时候好旺喎、啊！最初你买几十蚊可以有几千蚊嘅回报喎、啊，不过跟住如果你 近排好耷啊， 系近排就好耷啦，系即系你总之又要睇，即系都系讲运咯呢啲，我觉得就。同埋 Tony 佢呢种刨冷嘅方法呢其实唔可以长赌啊。即係如果佢成日咁赌呢佢喺度刨冷呢佢就输硬啊。我觉得。即係佢应该突然心血来潮想赌先买。咁就容易中好多啊。如果佢刨冷咁样赌同每次赢嘅钱呢就会多好多。就唔好长赌啦 ,Tony。即係佢我见佢哇成日都出嗰、那个嗰、那个波篮子嘅。 系啊， 赌得太密啦！如果日日赌嘅话，唔可以咁样刨冷啊！日日赌刨冷，好容易即系补唔到半噶，唔得噶咁样。系咯、啊，不过讲起一个肥胖官司咧，我哋下一个礼拜咧都会做一个特备啊，就系讲呢个龙盘院嗰单嘢，因为我哋咧就联络到一啲 龙盘院啊， 龙盘龙盘院、 哦、 就 系、 是、阿蔡六成同阿谭香文，因为谭香文咧就原来就报呢个龙盘院嘅业主立案法团诽谤，咁嗰单嘢咧，我哋而家收咗好多料啦，咁我哋未来呢几日咧都会即系睇一睇嗰啲料啦，咁不过嗰单嘢咧就好奇怪，可能系全香港即系第一单咧。一个区议会议员自知去告呢、这个受到呢、这个呢、这个建制派操纵嘅业主立案法团咯、哦，即系牵扯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咯、哦，所以呢单嘢好得意嘅会， 留意住啊，听众 系啦。节目预告 系啦，呢、这个节目 咁 因为讲开呢个咩嘛，讲开呢个诽谤官司啊嘛，咁啊，好复杂啊，即系嗰啲料太多，所以我都要组织一下先讲得。所以本来今日本来想今日讲嘅，但系唔得，因为收到翻嚟嘅资讯实在太多，所以我哋谂住咧就下个礼拜四就出节目，咁礼拜一晚咧就会录音咁样，咁啦，咁大家留意下啦，因为呢一单嘢咧就即系我哋系。都是听阿 Tony 讲啦，觉得即是如果要做一啲嘢呢，最好呢就係即係好似林卓廷咁，即係搞啲围标啊，即係揭露啲围标啊，揭露啲业主立案法团点样即係滥权啊呢啲嘢，就去凝聚返嗰个市民嘅支持囉。就唔 係即係又 係啊，你讲 即係做返啲地区嘢啊！揭露一啲建制嘅黑暗，为市民出头，而唔系空口讲白话做嘢啦。 系啊，我相信龙盘苑呢单系我哋呢个节目会做嘅第一单。咁如果之后有啲人需要报料啊，或者即系将啲嘢资料俾我咧，就可以直接去我 Raymond Wong 个 page 嗰度，你可以留言啊，又得你可以 send 嗰啲 attachment 俾我哋都冇问题嘅。即系我会处理嘅，即系呢个系我哋当系一个芒向部嘅社会工作，就唔系话支持啲咩政党，支持咩人。咁但如果你真系有啲料嘅要俾我哋嘅，你可以即系我哋会当然唔会，我哋唔会应承你 100% 会帮你讲啦，因为我哋要即系要有第三方嘅确认，我哋先至会真系行动嘅。咁呢间龙盘苑呢单嘢咧，我哋就有几个朋友咧，即系几个网友咧，就联系咗我哋，所以我哋先会讲呢单嘢。咁如果有其他屋苑有呢啲情况咧，我相信有嘅，有好多嘅香港。咁你哋系可以即系喺我哋芒向部嗰个 page 留言啊，或者即系你如果要 send 俾其他 ，send 俾阿台阳啊、许留山啊，佢哋嗰个 page 嘅点样讲咧？嗰、那个 page 嘅页面咧都系冇问题嘅，即系 Facebook 嗰个页面啦，你可以喺嗰个留言啊。咁样，仲有冇其他要讲啊？呢一节 差唔多啦， 咁多啦。 下一节翻嚟先至讲呢个立法会嗰单嘢系嘛？ 立法会 OK 啦，我唔系好清楚，你哋带我讲，休息一阵， 好。